蒙恬列传第二十八。蒙恬者，其先齐人也。恬大父蒙骜，自其是秦昭王，官至上卿。秦庄襄王元年，蒙骜为秦将，伐韩，取成皋、荥阳，坐至三川郡。二年，蒙骜攻赵，取三十七城。始皇三年，蒙骜攻韩，取十三城。五年，蒙骜攻魏，取二十城，坐至东郡。始皇七年，蒙骜卒。骜子曰武，武子曰恬。恬常书御典文学。始皇二十三年，蒙武为秦皮将军，与王翦攻楚，大破之，杀项燕。二十四年，蒙武攻楚，掳楚王，蒙恬帝邑。始皇二十六年，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，攻齐，大破之，拜为内史。秦以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，收河南，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至险塞，起临洮至辽东，延茂万余里。于是渡河，据阳山，逶迤而北，曝师于外十余年，居上郡。是时蒙恬威震匈奴。始皇甚尊宠蒙氏，信任贤之，而亲近蒙毅，位至上卿，出则参城，入则御前。恬任外事，而毅常为内谋，名为忠信，故虽诸将相，莫敢与之争焉。赵高者，诸赵疏远属也。赵高昆弟数人，皆生隐公。其母被行路，世事卑贱。秦王闻高强力，通于御法，举以为中车府令。高及私事公子胡亥，欲之绝狱。高有大罪，秦王令蒙毅法治之。亦不敢阿法，当高罪死，除其患疾。帝以高之敦于事也，赦之，复其官爵。始皇欲游天下，到九原，直抵甘泉，乃使蒙恬通道，自九原抵甘泉，嵌山阴谷千八百里，到未就。始皇三十七年冬，行出游会稽，并海上，北走琅琊，道病，使蒙毅环岛山川，未返。始皇至沙丘崩，密之，群臣莫之。是时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、中书府令赵高常从。高雅德性于胡亥，欲立之，又愿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，因有贼心，乃与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阴谋，立胡亥为太子。太子以立，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、蒙恬死。扶苏已死，蒙恬疑而复请之。使者以蒙恬主力更制，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。使者还报，胡亥以闻扶苏死，即欲弑蒙恬。赵高恐蒙氏富贵而用事，怨之，亦还至。赵高因为胡亥忠计，欲以灭蒙氏，乃言曰：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，而亦谏曰不可。若知贤而欲弗立，则是不忠而获主也。 以臣愚意，不若诛之。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，前以求蒙恬于扬州，丧至咸阳以葬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，而赵高亲近，日夜毁恶蒙氏，求其罪过，举何之？子婴进谏曰：臣闻故赵王谦杀其良臣李牧而用严惧，燕王喜因用荆轲之谋而背秦之约，齐王建杀其故事忠臣而用好胜之意，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，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，而主欲一旦弃去之，臣妾以为不可。臣闻清律者不可以治国，独治者不可以存君，诛杀忠臣而立无极刑之人，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，臣妾以为不可。胡亥不听，而遣御史屈公乘船之代，令蒙毅曰：先主欲立太子而轻难之，今丞相以轻为不忠，罪及其宗，朕不忍，即赐轻死，亦甚幸矣，轻其徒之。亦对曰：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，则臣少患，顺性莫事，可谓之意矣。以臣不知太子之能，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，去诸公子绝远，臣无所疑矣。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，臣乃何言之敢谏，何虑之敢谋，非敢誓此以必死也，为修累先主之名，远大夫为虑焉，使臣得死情时，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，行杀者道之所足也。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，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，故立号曰谬。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，楚平王杀武奢，吴王夫差杀伍子胥，此四君者皆为大师，而天下非之，以其君为不明，以事及于诸侯，故曰：用道治者不杀无罪，而罚不加于无辜，为大夫留心。使者知胡亥之意，不听蒙毅之言，遂杀之。二是又遣使者之扬州，令蒙恬曰：君之过多矣，而轻帝亦有大罪，法及内史。恬曰：自无先人及至子孙，即公信于秦三世矣，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身虽求细，其势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，以不忘先主也。昔周成王出力，未离襁褓，周公旦父王以朝，足定天下。即成王有病甚殆，公旦自剪其爪以陈于河，曰：王未有时，是旦执事，有罪殃，但受其不祥，乃书而藏之祭府，可谓信矣。即王能治国，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，王若不备，必有大事。王乃大怒，周公旦走而奔于楚。成王观于祭府，得周公旦陈书，乃流涕曰：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？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。 故周书曰：“必参而侮之。”今田之宗事无二心，而士卒如此，势必孽臣逆乱，内陵之道也。夫成王失而复振，则卒昌劫杀关龙旁，骤杀王子比干而不悔，身死则国亡。臣故曰：过可振而见可绝也，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。凡臣之言，非以求免于咎也，将以见而死，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。使者曰：臣受诏行法于将军，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。蒙恬喟然叹息曰：我何罪于天，无过而死乎？良久，徐曰：恬罪故当死矣。其临洮主之辽东，城堑万余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？此乃恬之罪也，乃吞药自杀。太史公曰：吾视北边，自直到归，行观蒙恬所谓秦筑长城亭障，堑山阴谷，通直道，故清百姓利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夷商者未抽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抢剑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而阿谀兴功，此其兄弟欲诛，不亦宜乎？何乃罪地脉哉？